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外国各界人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分别发来了贺电和贺信。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伊朗伊斯兰教团结党、尼泊尔工农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西班牙民主劳工党总书记、几内亚彩虹人民联合总书记、巴西马列主义共产党总书记等外国政党和政党领导人，还有埃及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副主席、争取朝鲜统一与和平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等中国、马来西亚、瑞士、法国、南非、澳大利亚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社会界、经济界高层人士、国际组织代表、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发来了贺电和贺信。他们在电文和信里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是朝鲜劳动党的历史上一个史意深远的事件，给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以新的活力和鼓舞。相信朝鲜劳动党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会圆满实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在正义的事业中一定争取最后胜利。另外，吉尔吉斯斯坦阿萨巴党政治理事会和马里非洲团结正义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和英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向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